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1.3 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我们的这个配乐家系列今天走到了 Carter Burwell 这位作曲家配乐师。我常常在节目当中喜欢播电影配乐哈。那我们最近做的这个作曲家群像，其实每次在准备这些音乐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哇，好像也学到了一些这些作曲家的一些技巧哈，跟他们的特色。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个 Carter 呢，他是来自于纽约，他的妈妈是一个数学老师，然后爸爸是一个布商哈，所以有时候我自己觉得啦，听 Carter Burwell 的音乐里面还觉得还蛮有这种理性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跟他的妈妈是数学老师还是有点相关哈。他的音乐性不是像Alexandra Desplat 那样子的柔美哦，或是那么的煽情，那也不像这个 John Williams 那么的雄壮哈，比如说星际大战啊，或是 E.T.什么的，它的旋律线并没有像其他的配乐师那么的彰显。但是呢，如果我现在讲，如果我是一个导演的话，我其实会蛮想要跟这样子的配乐师一起合作。怎么说呢？我觉得他的音乐当中情绪性啊，非常的起伏，然后不抢戏。有很多的导演很介意我们配乐太大声，你知道吗？我自己在做很多的这个电影配乐的时候，常常都被导演指正哦，就是说你这边是旋律不要那么多，就是当 backing 当背景音乐就好。所以这个 Carter Burwell 呢，我觉得他就有这样子的特质，应该是会很受到导演的青睐跟宠爱。好，我们今天先来听听 Carter Burwell 早期的一个作品，叫做变脑。哇，这个 Being John Malkovich， 大家知道这个男演员吗？其实他曾经演过的戏很多。那这部片子是有点奇幻，有点点奇想，在办公室里头书柜后面可以发现一座小门，然后进入小门以后呢，就可以进入这个男主角 John Malkovich 他的脑里面。我们先来听第一段这个音乐。变脑这部电影配乐，他的编剧跟兰花贼、王牌冤家，哦，我好喜欢这部片子哦。这个编剧我觉得常常会编出一些剧情，就是很奇幻，然后让人家没有办法想见得到的这个剧情。当然后来呢，这个导演其实他在2013年的《云端情人 Her》那部片子，他也拿下了这个最佳原创剧本的这个导演。 所以刚刚大家听到的这段音乐就是来自于这个变脑，也就是 Carter Burwell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作曲家他的作品。第二首要推荐的呢是《杀手没有假期》，大家有看过这部有一点点黑色幽默的喜剧吗？好，虽然说待会听到的这个 piano 这个钢琴的演奏其实是蛮美的，这是由2017年的这个柯林法洛还有这个雷夫范斯所饰演的这个黑帮老大的一个故事，我们听听看，非常优雅。知道吗？ Carter Burwell 这位作曲家他也曾经为这个吸血鬼这个暮光之城这部片子作曲呢，这个是 Bella's Lullaby， 好，这个女主角克里斯丁史都华她所饰演的这个年轻女孩她的名字就叫 Bella， 好，那所以暮光之城当中的这些音乐呢必须要有一点点诡异，然后有一点点神秘悬疑，我觉得 Carter Burwell 他写的非常的到位。 老实说哦，这个《暮光之城》其实有曾经有很多的作曲家操刀过。那我自己 personal， 其实我还比较喜欢那个 Alexandra 的那个 theme 那个主题，我觉得是比较有个性啦，就是比较强烈的这个旋律性。但是呢，不可否认，像我刚刚跟大家介绍的 Carter 呢，他的这个音乐的那个氛围啊，就是跟这个剧很贴近。那这也是他深受很多的这个导演喜爱的原因吧。刚刚听到的是《暮光之城》好 Bella's Lullaby 这个曲子，接下来欣赏的这一段呢叫做 A Serious Man 正经好人，它也是一部这个黑色喜剧。好，不过刚开始的这个前奏是由这个竖琴来担任，然后音乐里面呢有一点点怪异奇特，然后包括这个弦乐我觉得也感情非常的浓厚，这个真的是 Carter Burwell 他的特色。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Carter Burwell 这个作曲家，来自于纽约。说到这个作曲家，就不得不提他的 partner， 好，也就是最常跟他合作的是谁呢？就是鼎鼎大名的这个科恩兄弟啊。听众朋友有看过科恩兄弟的片吗？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是很厉害。他们的片子就是有一种很奇特的氛围。那在这个影片后面操刀的这个 Carter Burwell 呢，当然也是功臣之一。其实 Carter Burwell 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常常在学校附近的酒吧演出。那有一天呢，这个电影的这个声音剪接师听到他的演出，就把他推荐给正在拍片的这一对独立电影的导演。那拍这部片子的就叫做雪迷宫，哈哈，大家有印象吗？原来就是这个声音剪接师推荐给这个科恩兄弟。那如果作曲家都可以碰到这样子的伯乐有多好哈？科恩兄弟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跟 Carter Burwell 一起合作，他们曾经合作过15部片呢，哇，真的很羡慕哈。我们来听听接下来的这个《真实的勇气》，也就是他们一起合作的作品，当中还有老师歌的改编。 我自己非常喜欢 True Grit 真实的勇气，就是2010年这个美国的修正主义的西部电影，好，也是科恩兄弟一个非常杰出的作品。刚刚大家听到这个钢琴的弹法，有没有觉得让人家很容易就沉浸下来哈？这个真的是诗歌的魅力吧哈，因为在写给上帝的这个旋律当中，或许就是心情比较安静下来。那所以我特别喜欢《真实的勇气》这部电影当中，它引用了很多的这个诗歌的段落，然后重新改编。再来听一段，这个是也是 True Grit 当中的作品，有木管的旋律，然后加上很宁静的弦乐。接下来这首曲子叫 River Crossing， 它用了很多这个弦乐的跳音断奏，很有那种律动感。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修正主义的西部片其实就是反过来检视这个美国非常受到欢迎的这个西部片有时候有一点点过于理想性格，或是那种英雄浪漫主义。那科恩兄弟就常常会借着这样子的片子，然后运用到一些比较黑暗啊愤世嫉俗的元素，然后放在这个电影当中。那之前对于很多印第安人啊墨西哥人都有一种好像过于刻板化的这种反派哈，其实科恩兄弟他们提出了更多的这个同情的观点，所以真实的勇气这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推荐给大家。配乐也非常的精彩。 接下来这首曲子叫做 Father's Gun and I Will Carry You， 也是在《真实的勇气》当中的配乐。那时候科恩兄弟要求这个作曲家哦，就是说，我希望这部电影呢可以用19世纪教堂的音乐作为基础，那听起来要有一点点 serious 哈，要有一点点严峻，但是呢又不能够太舒缓，好像太 relaxing 变轻音乐啊，或是太律动性太强的。好，也不能够让人家会觉得沮丧哦。好，所以你看看导演对于作曲家的要求真的是非常非常严格。你要怎么样去抓到一部电影的调性呢？这个也是我自己身为配乐师的这个工作常常要去思索的。我常常觉得如果我找到了这个乐器或是找到了这部电影的调性呢，我通常就可以为这部电影创作出来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一个旋律。于是呢 Carter Burwell 他花了一整个夏天都在研究这个圣歌的歌本，所以后来难怪可以做出真实的勇气这么精彩的配乐。我们再来听这段 Father's Gun。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我们的作曲家系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Carter Burwell。这个作曲家他其实跟科恩兄弟这个导演曾经合作过非常非常多部片。那我们前段听了真实的勇气，哇，那个诗歌真的很好听，对不对？接下来呢我要来介绍另外一部片子叫做 Carol。 Carter Burwell 这辈子曾经入围过两次的这个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那第一次就是这个2015年的这个剧情片《因为爱你 Carol》，这是由这个凯特·布兰奇，大家喜欢他吗？他所主演的，我非常喜欢这部片子。我们来听听几段的配乐，来自于 Carol。 Carter Burwell 最常合作的就是这个科恩兄弟，到现在已经合作了15部片子，哇，好羡慕哦！我也有时候常常幻想说，跟我合作的导演，我会不会再有回头客？这样，等到他们下一部片子开拍的时候，会不会想到我？不过国片有时候真的是蛮困难的哈，没有办法像科恩兄弟这么疯狂的哈，一起合作15部片，我非常的羡慕。刚刚开始发觉我做电影配乐的是陈国富导演，那个时候他还拍那个国中女生还有双瞳，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太有头脑了，跑到大陆去当做监制了，所以现在呢有很多的电影人都很喜欢问他意见，那他反而没有空拍片了，所以我之前跟他的合作双瞳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没有办法再合作一次，所以也让我更加的羡慕这个 Carter Burwell 可以跟科恩兄弟一起玩这么多部片。好，我们欣赏的是《安娜·玛丽莎》动画。接下来这部哇更是厉害了，也是前一阵子的这个奥斯卡金像奖，我差一点就觉得 Carter Burwell 会得奖，因为他入围第二次，就是这个电影《意外》。听众朋友有去看这部片子吗？非常好看耶，一刚开始的这个大草原，待会我们就要放这段音乐给大家听，还有它的主题是由这个竖笛跟钢琴一起合奏的，那非常的感性，因为呢这个剧情呢是妈妈对于失踪的这个女儿有一种焦虑，有一种担心，还有对于办案的无力的一种失望。那我觉得 Carter Burwell 用这些乐器呢呈现这种妈妈的心情非常的到位，在第二首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得出来。那第一首呢当然就是这个电影的一个大的主题，我们一起来欣赏。

一个钟头很快就过去了， Carter Burwell 要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你曾经看过他的哪一部片呢？今天介绍了好多电影哦，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这些片子，然后再对照一下今天介绍的配乐，你喜欢哪一段呢？最后一部片子我们来介绍的是 Carter Burwell 的作品，是《奇光下的秘密》。好，这是17年的作品。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 Carter， 其实他的音乐当中有一丝理性，但是也不失感性。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作曲家系列 Carter Burwell 先告一段落，下个礼拜再为大家准备更厉害的作曲家。我是李欣明，我们下周见。